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28号星期六，农历7月21。处暑节气过后，天气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呢会随之出现秋燥的症状。除了日常要多喝水外，还要吃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食物，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润燥，在饮食上大家要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如今早晚天气凉爽舒适，可以适当慢跑或者是走路，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目前呢，也是秋季蒿类梨属科植物花粉浓度较高的时候，所以呢，也提示秋季对蒿草或者是梨属类植物过敏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2020年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要有序衔接，一方面要鼓起贫困乡亲的钱袋子，同时还可以丰富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今天节目就为大家介绍一位为消费扶贫搭桥铺路的带头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市政协启动种子条例立法协商，本市七月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历史最高纪录，怀柔区渤海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市政协本周召开北京市种子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动员部署及情况通报会，正式启动立法协商。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司法局负责同志介绍本市现代种业发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措施建议和此次立法工作情况。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做立法协商工作方案说明，本次立法协商工作会广泛发动市政协各界别委员开展协商建言，并组织专业专家组、法律专家组进行论证。委员意见梳理形成立法建议后，将按相关程序报送有关部门。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说，发展种业是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履行首都职能的必然要求，是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委员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围绕发挥首都科技人才优势，打造种业之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建议，为制定好北京市种子条例深入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高质量地完成立法协商工作，也为推动北京市种业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再来关注农副产品的供应情况。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七月份北京全市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呈季节性波动态势。其中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猪肉批发价格止跌回升，鸡蛋价格稳中有涨，牛羊肉价格稳中略降，粮油价格保持稳定。具体来看，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七月下旬蔬菜价格有一定上涨，但从月内整体走势来看，批发价格仍然延续季节性下降态势。 25种蔬菜批发社区菜店连锁超市平均价格分别是每斤1.02元、2.71元和3.1元，其中批发价格环比降低2.86%，社区菜店超市价格环比稳中有涨。七月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中央储备冻猪肉3次收储，稳定市场预期。七月白条猪平均批发价格为每斤9.64元，环比上涨5.01%。精瘦肉农贸及超市价格分别是每斤14.23元和17.09元，环比降低5.7%、7.37%。另外，受到前期猪肉价格回落影响，牛羊肉价格也呈现波动下行。记者日前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24号市场上嘎拉苹果的批发价呢是每斤1.5元到3元，比上周同期下降6.25%，和去年同期持平。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嘎拉苹果主要来自山西多地，以运城地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辽宁和新疆的。随后还有山东嘎拉也会大量上市，而随着后续产地的嘎拉苹果大量上市，价格也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目前市场上各种苹果的销售都面临较大的压力，尤其是去年秋季库存的苹果现在还有较大的存量，在新苹果开始大量上市的冲击下，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有些库存苹果的出库价甚至低于这些苹果秋季的入库价。嘎拉苹果呢是新苹果中的早熟品种，后期的上市量还会进一步增大，而随后富士、花牛、国光等多种苹果也会相继进入上市期。进入秋季，瓜果梨桃呢陆续成熟，所以爱吃苹果的朋友可能今年苹果的价格呢会相对低一些。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关注环境方面，记者24号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本周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33.71亿立方米。今年入汛以来，北京水务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充分利用密云水库流域降雨较多的有利条件，蓄滞结合，精准调度，密云水库蓄水量不断增加。截至23号下午3点，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33.59亿立方米。而1994年的9月16号是突破历史最高纪录33.58亿立方米。受降雨、自然径流等影响，目前密云水库水位还在缓慢上涨。市水务部门呢，将本着保安全、多蓄水的原则，统筹做好防洪和水资源调度，适时通过潮河、白河向下游进行补水调度。今年汛前，潮白河成功实施试验性生态补水，潮白河干流近22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流域地下水加速恢复，生态环境初步得到自然修复。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以来，全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已经连续6年回升，特别是近一年来，地下水同比回升2.26米，储量增加11.6亿立方米。说完了水资源，我们再来关注25号上午以低碳生活绿建未来为主题的2021年全国低碳日活动以线上方式在北京拉开帷幕。通过低碳典型案例发布、公益图片展等线上活动，倡导全社会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北京作为首都，也将紧紧围绕202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2035年碳排放持续下降、碳中和实现明显进展的阶段性目标，坚持碳排放用量和强度双控。而要想实现低碳生活、绿建未来，那么绿色出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8月24号上午，本市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截止到202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73.1%，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85%。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序衔接，引入500多家扶贫企业，展销4000多种扶贫产品。近些年，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领头人宗一一条扁担挑起了两大责任，一方面鼓起贫困乡亲的钱袋子，而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如今脱贫攻坚战打赢了，他又把眼光移到了更远的地方。他说乡村振兴是篇更大的文章。今天乡村振兴故事，一起来听听宗一的消费扶贫之路。 我叫宗一，从事扶贫工作啊，有这种使命感。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总讲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宗一，北京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北京首农供应链总经理。近3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扶贫中，见证着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采购的葡萄、桑葚干， 买了一些果脯啊。 在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的各个展厅里，市民能买到新疆和田玉枣、青海玉树的牦牛肉、枸杞等当地特色农产品。 平常在超市啊，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帮扶农民有一些收益，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实惠，这是双赢的事情。 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倾注了宗一很多心血。时间回到2018年，如何把北京扶贫协作地区的特色产品和北京市场持续有效地对接起来，打造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扶贫产品展销会，成为一个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在北京市扶贫支援办等部门的指导下，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项目开始筹备。首农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宗一接下了这个任务，成为项目的总负责人，而建立北京扶贫产品名录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以后入驻双创中心的企业至少要带动30个建档一卡户，他的产品要符合在北京市场食品流通和食品安全的标准。 为此，宗一到受援地区实地考察调研。 比如说在河北和内蒙，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困户啊如何更好的提高收益上。比如说青海玉树没有很出色的龙头企业，很多是初级农产品，甚至提供不了普通话的产品名称。 明白了问题所在，宗一试图寻找突破口。2个多月的时间，他完成了消费扶贫双创服务模式的初步探索，建立消费扶贫产业链的服务体系就成为关键的一环。 老百姓想买贫困地区的产品，找不到在哪儿去买，贫困地区他想卖，不知道在哪儿卖，以什么价格卖。贫困地区啊，产业扶贫的产品和消费市场的对接中间工作是有缺失的。 在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2019年1月开始正式运营。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策支持、全民参与的运营模式，助力北京扶贫协作90个县级地区的扶贫产品销售。双创中心还构建了1+16+3+N 的联动运营模式，建立了线上线下展示展销平台。 我们从成都进过来当地的散养牦牛肉。 据统计，线上线下入驻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受援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近10万人脱贫，当地致富的内生动力逐渐被激发。除了农副产品，在展销专区还可以看到自主创业者的身影。来自西藏拉萨的次旦罗布带来了自己设计的独具藏族特色的帆布袋和马克杯。在北京读书的他，最终还是被拉萨的大力度扶贫政策吸引，回到家乡创业。 大学生出来就有一笔创业的启动资金，5万，贷款上面一个大学生最多能贷到40万左右，贷款利息国家前一年也会帮我们减免很多。 一方面是引入好的产品，而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消费者的口碑和感受。 他们的牛肉干、藜麦、杂粮等这些都来自于绿色无污染大草原，我去年就买过，推荐大家都来尝尝。 对，那个枣超级好吃，感觉好像放了点糖，有点甜。 一个绿色，一个它不是原生态的， 而且也有民族的风情，也是我们北京对口之源的地区嘛，一点心意吧。 在双创中心青海玉树展厅里，青海首农玉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宗光卫讲述着每件扶贫产品背后的故事。为了构建寿源地区产业链帮扶体系，宗一派去了很多骨干力量，而宗光卫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产品原料都是从建档立卡户的手里面采购过来的。这么一个企业呢，他们在当地要带动上百户，接近千人增收。另外呢，我们会联系一些省级的龙头企业，专门做青稞类产品。他给牧民发放种子，种青稞，收获的季节，他们再派专员去收，扣除种子的费用，每人能多增收300块钱。 进驻双创中心的扶贫产品背后还有着众多摸索和努力，而在宗一看来，为寿源地区做好产销对接是一方面，同时还要为当地补足产业短板，搭建扶贫的长效机制。 像内蒙的亚麻籽油什么，一个品牌叫红景源，首农通过托管后期可能还要收购，把它当地的加工企业改造提升，包括零售产品。以前呢，很多的人会告诉他们，你们东西这不行，那我们会告诉他们应该做成什么样。 做好平台的管理工作，在双创中心的运营上，宗一也带领团队积极探索。 今天呢，课的主题是开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双创中心打造党建加消费扶贫基地，吸引了很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参与。 去年的数据吧，1500多场主题党日活动，大概10万党员到这里了解了北京扶贫支援的工作，购买了北京帮扶贫困地区的这些产品。他们回去以后，这又是10万个宣传员。 在去年9月全国消费扶贫月期间，除了大家熟悉的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的西藏拉萨、新疆和田等8个特色馆，首农物美扶贫超市的展销，双创中心还搭建了16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消费扶贫分中心集中展销平台，市区联动全方位的展示展销北京对口支援的8省90个贫困县优质特色扶贫产品，而市民可以使用建设银行北京消费扶贫爱心卡、北京银行工会卡在现场购买，在工商银行容易购网上下单，还有机会享受满减优惠。市总工会也发出倡议书，动员全市550万工会会员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采购扶贫产品，助力寿源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北京首农消费扶贫双创中心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黄倩说， 在超市它的寿源地区就不仅限于北京对口的90个贫困县，它能够涵盖全国832个贫困县的产品。 截至目前，双创中心已经引入500多家扶贫企业，展销4000多种扶贫产品。仅去年，双创中心就销售扶贫产品11.6亿元，促进全市消费扶贫销售额227亿元，带动27.7万贫困户增收脱贫。而18大以来，北京市市区两级投入财政帮扶资金381亿元，实施项目7879个，助推73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2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都脱贫。首农供应链公司荣获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在宗一带领下，这个集体也越来越壮大。黄倩说， 这个项目从0到1的过程非常的艰难，纵总敢想敢干敢创新，做事有力度有速度。刚开始我们这个团队只有3到5个人，后来发展成20多个人，到现在成立公司之后有60多号人。 脱贫攻坚战虽然结束了，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变成了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从扶贫到帮扶，宗一带领团队继续为乡村振兴贡献他们的力量。 比如说10月份呢，我们计划举办消费帮扶七进活动月的活动，在年底呢，我们会筹办北京消费帮扶特色产品年货大集。习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啊新奋斗的起点。原来我们精准到国家级的贫困县，现在所有低收入的县我们都可以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发自内心实实在在去帮他们，这就是永远充满激情的事儿。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网上呢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要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而且会让肠胃虚弱。比如9岁的西西小朋友身高呢只有108厘米，医生说是因为缺钙造成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